欢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一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每周五晚上我们的数码单元正式开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 说呀， 赶紧该你了。 大家好，我是苗珊，今天和小航一块呢又相约周五的志向生活，因为今天有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要专门介绍一些非常怎么说呢热门的产品，而且就是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一周当中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说期待着这期节目好好了解一下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推出的新产品。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应该用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一种我们的转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智能化，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赶紧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相关我们这一周以来的数码行业相关资讯。来看看我们的数码资讯，第一条呢关于这个扫码的事情又有新的方法了啊！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只有我跟苗珊在这里，还有两位我们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别可爱的轻松帅气而且呢又有实力又这个博学多才两位特别来宾在场，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的关于数码关于相关的行业资讯相关的体验相关的评测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的， 有请他们吧。 有请二位。来欢迎一下我们老朋友黄浩，我们的数码达人和评论员黄浩，欢迎。 大家好， 欢迎。哎， 再来，介绍的非常的让我都不知道， 再来一遍。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嘞， 好。这个刚才你这个介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加了这么多定语。 必须啊，今天定语多，因为今天我们整个直播间跟平常不太一样，颜色变得更加清新了一些哈。 对， 包括你今天也是清新颜色来的， 小清新， 对，小清新，对。 其实每次黄浩来代表的就是专业， 没错 对吧 啊。那另外一位就是代表专注啊，非常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数码窝创始人、数码达人张超，欢迎一下啊。 各位观众大家好，首次参加这节目非常紧张。 你放心吧，十分钟之后你就会被你身边的人带动起来的。 不太需要，不太需要，不用担心啊。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去了解一下关于各种各样的数码资讯。那一会儿二位也可以跟我们进相关的这种了解啊，聊天啊，我们要聊聊看这个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好吧啊。来，那么首先看看这个关于扫码的情况。根据央行规定呢，使用静态条码支付同一个客户单个银行账户或所有支付账户快捷支付单日累积交易金额呢，不应该超过是500块钱。看这么一个规定呢，很多消费者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额度是不是太低了一些呢？每天支付是不是扫码之后只能超过不能超过500块钱了呀？ 对， 不够用吧，是吧哈？而事实上呢，这是朋友们的一个误解，很多人是也就指出了说，这个设500元限额这个一个规定呢，主要是使用静态二维码的小商小贩们、街边游商们，因为他们这个二维码呀，特别是额度较大的消费，还是用动态码多，他们这些个静态码呢，比较的危险。 所以说扫码支付呢，从4月1号起呢，将会有章可循。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央行就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条码支付业务规定的试行通知》， 是的， 配套印发了《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号起实施，也就是下月1号开始了。 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赶紧来先看一段新闻短片，让我们来全面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扫码新规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就像我们日常像使用支付宝和微信的，一般使用有两个以上的，比如说指纹啊、密码啊，这两个以上的验证要素的，单日累计限额不能超过5000，基本可以说能满足他的日常支付的需求。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 从2015到2016， 这个呢，主流的支付机构，它的这个条码支付95%以上的都在500块钱以下。今年2017年上半年，这个主流的支付机构条码支付的，平均这个金额是108块钱。对于实际的使用，无论是商户还是消费者个人，都不会带来影响。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看过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短片之后啊，已经是了解到了关于这样的一个扫码的新规定的情况。想问问看我们的二位来宾对于这样的一个扫码规定怎么看、怎么想，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呢？哎，黄浩。 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只说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是否关心说这个新规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的使用？答案是其实是不会的。举个例子，刚才讲到了，跟新闻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它是对静态条码进行了一个这种 限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要去楼下，比如说我楼下的那个早点摊，对对，早餐店哈，他、其实也没有去申请那个这种更高级的这种扫码枪的设备。 对呀、 那要是万一这个单子上的付款500的是不是不能付了？其实不是的、商家拿出自己的手机，选择那个付款，就是收款码，对，那个是动态码， 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消费者日常的一个使用，包括说你去一些，比如吃饭，我们经常会现在吃超500块钱也很正常。但是你能吃超500块钱的地方，基本上 都 是 有那个 动态条码，要么是扫码枪， 哎， 要么就 是直接在网页端结账， 对，直接网页端结账，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收款码，这个东西只要是手机端的收款码它都是动态的， 没错。 其实之前我们看到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有一些这种 诈骗， 对，就是哪贴了个条码说扫描什么进入到一个，就是你它包装成扫描你能拿红包，但实际上一扫，哎，发现钱出去了， 钱掉了。 哎，对，这个其实是对安全的一个管控和管理。 其实对于说我们这个支付安全又有了新的保障，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 当然了， 对， 所以呢，这个条码静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是对于买东西速度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不太了了。比方说，你看别人，我是一个卖煎饼的，是吧？苗山今天来我们买我的煎饼，哎，他刚好是第那个501块钱他的消费者。那他来怎么办呢？我需要扫他的那个动态的这个付款码， 就是对，我用付款，他扫我 就会变慢。这个 不是支付宝跟微信其实都会有那个付款码，你相当于比如说假设苗山是卖早点的，假设 他卖早点， 对对对，然后他拿出来说你就扫我这个好了，相当于你扫了之后他就进入到一个付款的流程上去了， 对对对， 你调出手机里的那个付款码就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商家的话，我挨个去扫别人，这不是太慢了吗？比以前会稍微慢那么几秒钟。 但是如果你真的每天有那么多流水的话，你可以去申请一个 动态。 我 不，我抠门儿。 那个是， 那这个就是 那个对于商家来说是要有一些费用产生的， 肯定有费用产生，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都安全。 对 对 吧？我觉得一切为了安全起见嘛，支付性都是大问题。 对对。 来， 您说您说。 有很多社会新闻都是小商小贩这一些收款码，收款码被别人就是盗用，或者是给更换掉。 对， 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这个限制之后呢，可能会就损失，遇到这种情况下损失会更小一些。 对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来这么做的， 利人利己。 对， 多好。 反正以后如果我出摊卖鸡蛋灌饼的话，以后 我肯定出摊卖煎饼，咱俩摊对摊。 哎，你刚才 我买你500的鸡蛋灌饼，你买我500的煎饼，咱俩兑换吗？ 你刚才举例子说，假如我有个煎饼摊的时候，我眼睛就亮了。我当时觉得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别的我还真未必想买。你一听煎饼俩字，我真走不动道。 我们这可是煎饼带俩果片，然后再加双蛋的哈。 咱俩都是主食，我看着 行了，到这点可能 好嘞。 跟你聊今天我们第二条的这个资讯的话题啊，第二条内容跟我们这个又是切实相关的一件大事情啊。 怎么呢？ 关于共享单车的押金的问题， 这个肯定很多人关心，因为今年这个央视3.15晚会，也就是昨天，是不是？是吧？ 对，昨天晚上， 对， 昨天晚上播出的 已经过晕了。 昨天晚上提及的共享单车有一个押金问题。据这个晚会报道，截至目前有34家共享单车企业相继的倒闭了，并留下了超过10亿的押金退还难问题。其中呢，去年引发了北京寒冬里千人排队退押金的酷骑单车被作为典型的问题企业曝光。 那怎么回事呢？咱们也依然有事实，有真相。我们用一段新闻短片来赶紧关注一下啊！当然了，在我们看短片之前，也希望各位我们的听友们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 关注公众号之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可以马上收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内容啊！对，那当然了，对，一定拿好啊！ 终于找到 关爱青年计划， 终于找到一个牌牌能够挡住我的脸，显得脸小一点。 嗯。 好吧， 关爱青年计划。 对，所以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的朋友都可以现在打开网络搜索到我们，看到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我们的专业嘉宾现场交流一下。 嗯，好了，那赶紧看看我们这样一段新闻短片，来自于央视315晚会当中提到的共享单车怎么了。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共享单车用户发现存在共享单车里的押金退不回来了。 这有我的押金，这押金还写的银行保管，安心放心，还让你放心，但是你退押金它就 close。 很多使用者发现许多共享单车平台的客服已经联系不到，甚至公司已经人去楼空，自己的押金根本无处讨要。 就是酷骑单车的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是公开抢劫。 这次共享单车押金无法退还的风波很快就蔓延到了几十家共享单车平台，经过中消协调查，在70多家平台中有34家倒闭。与此同时，中消协收到了众多消费者投诉押金无法退还，仅对酷骑单车的投诉就多达21万次，涉及金额10亿多元。为了推进共享单车押金无法退还的案件解决，中消协先后通过公开约谈向有关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发出建议函、举报函，申请有关执法部门立案，并提醒全国人大对网络平台押金收取的监管尽快立法。 哎，看到这个关于共享单车押金退还难的问题，其实我相信大家伙儿可能都有这个共享单车骑行的经历啊。 对，其实我觉得 押金被扣的经历嘛， 挺好。被扣 被扣的经历，对。 你 们我 们 还是请那个来自于这个先这个遇难者，不是那个消费者啊，不是。 我们身边还真有一个遇难的朋友啊，那个小航认识王乐。 哦，王乐他咋了？ 他是一位资深的听众朋友，可能 自行车骑瘦了啊。 对，他就是小蓝单车的受害者。 受害者。 小蓝单车虽然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整个的业务是被滴滴给接管了， 对对对。 但是滴滴很鸡贼，说我们不管债务问题， 你可以继续用。 对。 啊， 但是如果你想退，不好意思，你别来找我。 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而且我们看到了，即使是这么大篇幅的上了315晚会的报道，而且之前像消协啊、消保委啊，也在非常就是集中的在进展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发现说，因为它可能牵扯了面太大，而且金额非常惊人，光酷骑一家就10个亿，发现了没有？所以说，以后未来这个事情是不是包括说像共享单车的监管部门，像交通委也要出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没错。所以说，我想听听看这个。各位啊，刚刚我们听的是来自于法律专业的黄浩， 对 对, 对， 他的一些一个法言法语的分析。 法言法语。 那这个强强呢，自己骑行了以后有没有遭遇过这个退不回来押金的情况？ 我目前没遭遇过，因为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交过押金，骑行过这种共享单车，各家都试过，但是后来发现。有那个支付宝免押，所以我就那时候已经撤出押金了。 哦， 给大家提供几个免押的渠道，像支付宝里头就会有像类似于 OFO 啊，还包括像我记得是还有好几家都在里头是免押的。 微信也有， 对，微信也有。好多人喜欢骑摩拜，其实摩拜很多时候大家找不到免押金的通道。中国电信的用户你们有福了， 中国电信的用户， 因为电信的易支付里面是有免押金的通道的。 哦，我一直以为摩拜是没有免押金。 对，摩拜是因为大家比较喜欢骑摩拜的原因，是因为摩拜的车比较好， 对， 然后 也比较多， 而且不容易损坏，因为 OFO 的车经常是我们看到 坏了 车比较多。 对对对。 然后说摩拜车挺好的，可是就是没有免押金。虽然摩拜的公司现在看起来运营状况还是蛮好的哈，然后但是大家被这么多其他的共享单车品牌就会，那我的心里揪一下。易支付里面就有这个免押金的入口，大家可以去易支付里看一下。 所以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有什么方便的一些手段，可以免押服务。同时你大家也放心，就是我们政府现在也在积极的出台一些政策来限制，比如说上个月交通部副部长刘晓明就介绍，针对单车押金监管政策，目前交通部已经会同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开展了调研，制定了初步的政策文件，目前内容呢基本成熟了，所以代表着不久之后将会按照程序进行发布和落实。 嗯 嗯， 共享单车给到我们的还是一种科技化生活中的出行便利，能够方便我们的最后一公里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真心希望我们真的不用再操更多的心去为它而再去给到我们添麻烦啊。 对，但是通常咱们也得自己会保护自己，是吧？ 对对对，嗯，所以才需要有这样的315的这个消费者权益日去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消费者权益。 没错，所以才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为大家解读一下科技产品。 我们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节目，对吧？ 对， 我们这是每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现场视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 嗯，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第三条的资讯，关于 OLED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AWE 呢，之前呢是在上海举行了，那首次参展的索尼电视呢，在会上面全球首发了 OLED 电视的 A8F 系列和 X9000F 系列等等。我相信朋友们对于这个家电啊，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些个想法，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上周五呢，黄浩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就直奔到了上海， 对 对， 张超也是 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去的， 这个还得必须有押金的，要不然会骑不了那么远， 他急不回来是吧？ 张超跟我是一起去了那个 对那个发布 就是索尼的这场发布会的，而且 我开车去的。 而且我要说一件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对于小航这种就是已经 OLED 电视在你的新春心愿单上 种草了， 对，但是就是很贵，就是觉得 超贵的。 好，这次这个新品比之前发布的那款应该是便宜了1万块 、 对， 之前的是300多万。 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好朋友冯伟文，这个冯伟文之前连线过， 连线过的。 他在发布会现场，就现场变得很沮丧，人家觉得说应该这么发布这么好产品，应该很开心才对，对不对？是因为他提前先买 了，刚刚买了 Bravia。 哎呦，这没赶上啊！ 对，其实这两个产品呢，我觉得买了 A1 的朋友也不用沮丧，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听众可能也是买了一款产品，因为那款产品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 OLED 电视市场的销量的冠军，现在的冠军， 亚军也是他，只是说另一个尺寸。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就是好多品牌卖的比较便宜，也卖不过这个卖的比较贵的产品。这款产品和原来那款产品相比的话，它的音箱就是它的整个的设计上比较传统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图片，它比较像一个传统型的电视产品，而不是一个那个 A1 是很有设计感的，它后面有一个 A 型的支架，但那个问题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视柜 或者是一个空间在那儿， 对，你要架得住，它后面的有一个低音的一个单元在那儿。然后呢 A1 和 A8 呢同时都是采用了这个就屏幕震动发声的这个技术，所以包括像画面很多的规格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其实如果你觉得那个产品太贵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一来以15999起，其实给了很多朋友一个很实惠的选择。 来，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索尼的 OLED 电视几张图片的一个图赏，好吧？ 对， 也是看到了几张美图啊。首先来看第一张，这个很漂亮啊，这张图片 哇，好薄哦， 对。后边这个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大支架的东西了，对吧？ 对对，它就是它有个支架 的底座。 对，大家在整个现在图片的下面能看到，这个电视机是有一个小支架， 薄薄的一个小底座。 对， 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的原因是，我是觉得它特别会起名字。对于女生来说，关注点可能是跟你们技术男 怎么起名字 ？Bravia 多好听， 好听是吗？就很高档是吗？ 黄浩的表情就是。 以后我们要算你的英文名叫 Bravia 了，好，就这样决定了。 对，所以他降价，我也降价，是吧？ 对对对， 就没涨上去。来看第二张照片有多薄哈， 它的边框， 边框 现在 真的是几乎快没了。 我们上期节目分享过无边框或窄边框全面屏这个事情，现在其实大家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屏幕和更少的边框，节省我们的家居空间。 它的扬声器在哪里？ 好，第三张有 问题，问得好。 你看，我现在已经很上当了。 扬声器在这里，它集成在了这个边框后边一点点的一个位置。 它这是一个激励器，它是用屏幕在震动发声，就是它是在震动整个屏幕。好处是你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时候，你的声音直接是从正面出来的，而不是从底下或者哪里出来的， 对对对， 你会觉得生化一体， 是面对面的交流。 大家有空去那个东方新天地的索尼店去体验一下的时候，就会听到说，哎，它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声音就在屏幕上头走来走去，完全是跟你的人的说话的这个嘴型是一致的， 感觉同步 是吧？在动的话，它声音也是在跟着动。 对， 哇，这么厉害！ 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种外行，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扬声器在这个背后的话，它这个大概多少寸？50多。 它不是在背后，它背后是一个激励器，它是震动的整个屏幕， 哦，所以是屏幕外面 屏幕， 对，你都手放在屏幕上，会觉得屏幕有一些微微的在震。 所以说像上次节目我们就说了，现在很多无边框的数码产品全部是用这个震动的方式发生的， 对，包括那个手机，Apex Vivo 也是屏幕震动发声。 嗯， 哇，好棒、 哎、呀，胡歌。 对，这个代言人也是我们那天在现场，索尼的保密做得很好，其实那天并没有提前公布说索尼胡歌会来，但是现场胡歌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从别的展台立刻涌过来很多人，我觉得隔壁展台一定很狠。 哦，以前 Bravo 也是刘若英是不是做过 早很早 很早前、 很早很早、然后现在一直是就这几年一直是胡歌做代言。 对对对、 可能他们的产品现在日趋硬朗，所以要找一些硬朗一点的。 而且胡歌在他心目中也是演技派嘛， 对 对，就是就也不算纯粹的小鲜肉， 对，所以是靠质量取胜的。 对对对，那除了之外呢，我们觉得另外一个内容，我觉得还要跟朋友们说说看人工智能了。还有三分钟时间啊，我们要赶紧简单结说 好吗？人工智能其实我们还是要通过手机的芯片啊，要慢慢慢慢的要侵入我们的身体，不然要贴近我们的生活啊。对，那人工智能的芯片呢，制造商联发科呢也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中高端的这个。手机芯片叫做什么呢？来，黄浩给我们来去解读一下这样系列内容。 它的英文叫 Helio， 它的中文叫犀利啊，就听上去很犀利。对，就是 Helio 是太阳神的意思嘛。它叫 P60，这个芯片其实整个规格上，很多听众不用关心它的规格，我们就等它人工智能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提供了两个双核的人工智能单元，就是它处理人工智能的芯片的时候，它可以并行处理两个东西。这个人工智能最近那些用途呢，女生肯定很感兴趣，比如说 AI 智能美颜，而且 美颜 还有 AI 智能。能美肤打光，就是它能够自己在那里头，比如说大家很多女生觉得自己的山根不够高，但是硬生生把山根给你挺起来， 填苹果肌， 对，对，苹果肌，哎、就是还有包括说很多人有 法令纹、去黑眼圈， 但是保留了卧蚕，就是去黑眼圈保留的卧蚕， 对， 这个都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包括像很多的产品，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喜欢做背景虚化，那以前是要双色才能虚化嘛，现在是通过这种 AI 智能技术呢，就能够实现一个，哎，我的这个它能识别你的人脸，然后就是人脸是实的，后面是虚的，就一个摄像头就可以、 哎、 所以其实大家觉得 AI 这概念比较虚，但是像发布会上其实也有像旷视啊，这个商汤，包括红软，这是一些做集成商的公司，他们会提供很多的方案给这些智能，就是这种手机厂商，但是你的底层必须要有这种人工智能的计算单元、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那皇后说完了这个脸部怎么才能弄美，感觉她才是真女人，我是一个冒充的。 皇后已经是有家室的人， 对，你看他的肤色哦，不用任何滤镜， 特别的好。 对，我每次见到都特别羡慕。 那是因为咱们演播厅的光好， 真的。 今天我们还换了背景板的颜色， 对吧？ 啊，整个衬人就是面柔啊，红润有光泽啊。 对， 三杯五杯你下了肚是吧？那种感觉啊。来，那么看看这样几张照片，也是关于联发科人工智能芯片的一些情况。 对， 就是拿什么手机在运行的是什么东西？ 解释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它是实时的背景虚化的功能，大家很喜欢拍。但是呢，发现有的手机的就是一些。右边那个是传统型的产品，当它运行的快的时候，注意看，这个时候它那个就是画面上那个翻上的这个图像就是虚的了，就说明它还没有算过来。而左边的你看到没有，后面是虚的，前面是实的。 它计算能力能跟得上这个画面都走。 对，计算能力它要跟得上。好，后面一张照片就更说明问题了，更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有个东西叫智能实物。就是它能够 识别这个东西到底 是 什么， 对 对， 基本上这个产品搭载这个就 P60 这个芯片的产品，我们是挪到哪里头，马上告诉你说这是海星，这是水果，这是什么水果，这是草莓，这还是葡萄。对，你像未来的话，它可以用途非常的广泛，包括说一些商务运用啊，包括说一些拍照的时候，比如说我碰到食物的时候，我自动启用拍照的是那种美食模式，更艳丽，其实都是可以的。 哇，这个太好，这人工智能就这种感觉哈。来，那么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半点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将会更加精彩，有非常非常神奇的东西要在节目当中亮相了，不可以错过，不可以换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我们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打破了边框生活，对吧？从此是无屏的电视或手机。 哎呀，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世界，就是视觉会更加开阔的产品。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吧，所以大家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然后进来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看到我们和我们交流。现场两位大来宾有一些专业的意见和技术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没错没错，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就是数码达人我们的评论员黄浩，欢迎一下黄浩。 哎，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今天特别紧张，因为不只是在咱们982的电波里头，包括982的活力982的咱们的一直播里能看得到，而且据说现在是在吉米的官微和京东的直播里头， 是的， 也能看得到咱们的直播。 此时此刻全球应该有超过60亿人在同步，60亿人啊在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这就解答了刚才我们在广告间隙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留言板里留言说看你们乐开花，我们就是数呢啊，好几十亿人在线。 特别棒哈。那除此之外还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第二位大来宾，我们的座上客也是数码窝创始人，欢迎一下数码达人张超，欢迎。 大家好。 那今天呢，其实张超用他自己的一个博主的名字啊 ，Nutter21， 跟我们来进行沟通跟交流，完全没有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正式开始了，关于这样的一个高清的世界到底应该怎么玩？一会儿呢，黄浩负责高清那块，而 Nutter 负责玩这块。哎，对。这个我们节目还今天准备了表演区啊， 哎呀， 表演区这边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幕布，还有我们的投影机进行现场连接。这个 Lutter 一会儿还要玩玩自己这个 Switch 是吧？ 对， 现场跟我们来去切一切相关的那个游戏的环节。 对， 结果能怎样？我们静观其变。 因为平常我们会说，现在的科技产品发展的清晰度相当之高， 对对对， 无边框世界视觉效果相当之好。到底有多好呢？今天我们就要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 太对了，那到底这个无屏电视产品到底怎么去改变我们的看电视的一种方式？ 对， 那其实所谓的看电视，这个看应该还要再打个引号，因为看的方法太多太多了。那这回我们应该是通过它自己这个屏幕并不发光，而是这个设备它自己要投到屏幕上面去，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晰一些。 其实早几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看电视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电视机啊，大家买以前传统印象是买电视机，电视机后来越做越薄，然后呢，但是有个问题，比如说最近很多人也去买液晶电视产品，但你想买个大屏幕的液晶电视产品 很贵， 很贵啊。 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像刚才索尼那个电视机，65英寸比55英寸贵了多少钱？ 一万 就多了10英寸的一个大小，所以很多人盘算说， 就是对角线多一拳的距离，大概 对。那我这个，大家很其实说实话，大屏能够给你带来的视觉冲击感是非常好的。好，这时候诞生了另一个东西，其实很多朋友在工作里头也碰得到，就是投影。 投影， 但大家对投影呢会有一些之前的误解。 我们就不是放 PPT 似的不，对不 对？ 对， 而且呢， 当时上学时候和老师弄课件似的玩意儿呗，就是。 而且一般人会认为投影大部分是放大器。对吧？ 对， 传统意义里面只是扩大的效果。 而且投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看到很多这种办公室里投影产品，但它那个投影的类型不太一样哈，就觉得，哎呀，这个色彩也不是很好啊。这个要开会了，看投影，来那个小王，你把灯关了。 哎、对对对，费劲啊。 对， 很多用户觉得家中置办这么一个东西可能不太合适，大部分人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公司这种企业用户用的比较多， 很商务。 但实际上现在并不是这么个情况。 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早年这种办公室用商业投影仪产品，还有两个问题，你肯定听过公司的 IT 会说，这个换灯泡很贵，你看你们这个灯泡，这个放了过段时间之后，这个又老化了， 变色了呀， 变色了，对， 清晰了呀， 然后还有呢，噪音很大， 对， 很多人家里说，我看个电视，哇，那么大噪音，其实这几年随着技术的进步，因为我们讲这几年投影最核心的东西是它前头那个光头，就是它的所谓的这个投影这个芯片，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这几年随着很多的新技术，比如像所谓叫 DLP 这个新技术，还有像 LED 背光，那么就会使得很多的投影产品越做越小，越做越小， 而且寿命问题也相对来说缓解了很多， 寿命啊， 没错， 发热解决很多问题。当然之前呢，这个产品也走了一个极端，因为很多产品做的真的非常很小， 我们就在手机背后带个什么 投影 背夹， 对对对、啊、但是那个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个分辨率啊和那个画质就所以大家是有时候会被一些就是其他的东西带着跑，会觉得说传统投影机又大，然后呢又不是那么的便携，使用也不是很简单，比如说我还 用高感觉， 对，我可能要吊那儿，我还要吊一支架，我家顶棚 好丑啊， 然后 就感觉到 我还得拉一条线下来，这个加装很麻烦。小的产品呢 画质又不够好，然后呢觉得说这个亮度又不够高，所以呢，但是有很多产品，有很多厂商就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呢，慢慢要探索说我如何让消费者慢慢的接受这样的产品，它既能做到体积比较小，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使用要简单，因为消费者不会没有那么多知识的，我不能说我买一个东西回去， 企业的话它有这专门的技术专员去调整这些东西，家庭的话一般用户不会说非常 学习成本， 对对对，学习成本太高了嘛。 所以一个新的概念叫无屏电视应运而生。我一开始听到无屏电视概念我也很纳闷啊，电视没有屏那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哦，它其实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投影的一个产品。 对对对， 这个投影产品呢跟我们以前的逻辑不太一样，因为以前投影呢我们要专门去接设备，接很多的线呢、啊、 对, 对, 对， 包括说投影机里头它不发声，我们还得专门去买一套音箱，那整个成本就很高了。 对呀、啊， 还得连线。现在的无屏电视产品呢，一个管所有，它里面首先它里面给你带一个盒子，相当于是 先说一下什么叫一个管所有，就是说它一个东西可以 对对、 哦，就是全集成。 对 对, 对， 你以前想，你以前看电视，电视机我们要想，电视机自己带扬声器，带喇叭的 啊。 可是很多投影是没有喇叭的。 对， 那如果你要家里装投影的话，你得有投影机。你得有 功放，有音箱， 对，功放和音箱，即使不是功放音箱，你得买个那种电脑多媒体音箱， 对， 好，然后你走一堆线，然后呢，视频源你要么接有线电视机顶盒，要么接个盒子，然后之前早年的产品呢，可能没有针对这种家居环境做优化，你还得再买块幕布，可是你想，很多我们普通用户，像我家里本来就块白墙，我为什么不能用白墙来显示一个呢？ 啊，对呀、啊， 它其实没有做优化，所以打白墙上就画面特别惨淡。好，这些产品要做的 all in one 必须满足一。我的安装必须简便，那里头我就有这个盒子，我把盒子直接集成进去，然后呢我是一个非常简单操作的投影，它本身有投影功能，我把音箱也给放进去了，然后呢相当于说你买回家，你只要找你家一个墙，对于很多租房用户来说就特别的好，我只用找到一个白墙， 对， 我就可以轻松的去看大片， 因为走的时候也方便携带、哎、 走的时候也 对，张超应该深有感触吧， 走老鞋 对 出来， 之前他因为他现在是有自己的房子了、啊、之前好像 是租房 的 时候也会有 五十英寸的电视， 对，因为之前我是租房那段时间呢，就为了节省成本嘛，买了一个相对来说便宜的电视，但是说太小了又觉得不太合适，随便买了一个还有五十多寸，你走的时候如果是不保留盒子的话 很难带， 对对对，携带 用 的 就是 坏掉， 就对于租房用户来说，经常搬家的用户来说，觉得买电视是一个气质，就是 很尴尬， 就很尴尬， 很尴尬， 我想看个好的，比如说花很贵买了一个刚才讲到的那个索尼的电视 万多， 但是要搬走是搬得很烦，然后呢或者是我换去下一个房子的时候发现哎，那里没有电视柜给我放这么大的电视了，这个很麻烦，但是你像无屏电视产品就很小一个体积，现在做的比较小巧了，然后呢我可以带着到处就跑了， 揣在环保袋里就可以拿走， 对，很方便，我今天就真的是揣在环保袋带过来的， 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在演示区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首先对我来说是触动，就是它体积小只，真的方便携带， 没错， 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 对，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想到它的立体声 HiFi 做那么好，我刚才看说明书的时候它是完全可以当做一个音箱来做的， 甚至可以它可以做个蓝牙小音箱， 对，蓝牙小音箱 有这个哈门卡的呢， 所以你会发现从此我可以带着一台电视全世界的跑了， 靠谱， 对不对？ 苗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旅行的人，对，在旅行当中你可以拿着它然后去遍布你各种各样的酒店，你看遍各种各样的， 对，我又去葡萄牙，我听不懂葡萄牙语，我自带咱们中国国产电视剧去看， 就是啊， 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以前他们也会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酒店电视不好看就会拿着 switch 找酒店电视这接口在哪儿呢，拿了一根线出来，然后呢哎，我找上一起过来的朋友来玩吧， 出差的时候有时候和朋友一起玩游戏嘛，玩游戏的话你就得连接电视，连接电视你去拔开电视然后再找， 有的酒店是不给你拔这个电视的，还有的酒店电视是那种定制款，然后你是不能去操作那个， 对对，你的接口是不允许你去插线的， 就是你插上也没反应， 对 对 对, 对，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无屏电视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对， 建立了 很随意， 很随意，对，那其实我们也会打破了之前刚刚我们那些印象，维护很贵啊，灯泡很贵，体积又大，噪音又大啊，然后的话 清晰度 画质又 不好，对， 又难移动， 嗯， 这都不成问题了， 现在都攻克了， 怎么办？ 我刚才看见，真的，我觉得我好像家里就算没有任何家具和家电，有一个这个好像都可以解决 了，就够 了， 对， 前提是很多人说我，因为我 前几天刚刚在微博上分享了这款产品的一些使用体验和图片之后，很多人说，哎呀，装修的时候为什么要留一堵墙？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做个电视墙， 对， 贴个壁纸。但是不需要提醒啊，就是如果投到那上头去，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影响的。还有电视墙可能就会顶上打一个柜子，底下放一堆花，其实它你的可视空间就变小了。 对，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反而家装装的比较简易的朋友来说，哎，很好解决，因为就是一堵白墙。 你觉得就对于移动人群、租房人群是一个绝佳的人群选择？ 对， 因为很多租房的话不允许打孔嘛。 对， 你首先来说装电视肯定不能掉墙的，所以一般都会有一个空白的墙留在那儿。 没错，所以说你看啊，这种无屏电视给到我们就是各种各样的便利的可能，而且能够让我们去生发更多创意出来， 对， 可以更多有玩法。 比如说那天我们看到这个产品介绍的时候，我当时和小航一块聊天，我说，哎，我在想我们家怎么能够不打孔，可能会装一个幕布。他说可以啊，有架子啊， 对呀， 对吧？所以就真的有很多种办法。 我们今天就是用架子支了一个幕布， 没错， 我觉得特别好。 那这样，我们呢，今天还是要看看这个相关的无屏电视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看到它的一种变化的，好不好？ 对， 因为系列很多，到底该怎么选择？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今天我们有甄姬在场，也不用再开箱了，浪费时间，我们就开好箱，摆那里摆好了哈。 对对对， 一会儿呢，还有甄姬的这种体验，那看看相关这种的。 它的历史产品， 历史产品， 对， 好不好？ 对，吉米的历史产品其实非常多，很多朋友我相信接触这个产品并不是从今天这款 Z6 刚开始接触这款产品的。 来先看一下这个吉米的 HES。 哦，这是一款非常热卖的一款产品，它是属于吉米的无屏电视里头比较贵的那款产品。嗯， 哎， 对，你看它体积比较大，它底下呢那是大大的哈曼卡顿单元。而且如果大家买的话，看到它底部还是有一个那种振膜的，让它低音效果很好。 没错， 它的这个整个的包括全高清的投影，包括说哈曼卡顿的扬声器，包括着它的整个的流明度，就是它的亮度也会更高。其实有朋友之前就会问过说，我们是买今天的这款 Z6 还是买 HES？ 我们就先给大家解答一下 Z6 的产品，一会儿大家能看到很小巧，比这款要小巧，所以它更便携。但是这款产品因为 HES 它本身价格更贵，而且亮度更高，如果是你的家里的密闭空间的这种不太好，比如说有很多家里头像我们家装了那种遮光窗帘 啊， 就很好。但是如果像很多家里头就是白天的时候， 我家就是这么个情况， 特别亮，那可能还是要相对比较贵的产品能满足。但是像 H6 以后我们会看到，其实现在即使是白天它能看清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看的比较 获得很好的效果的话，还是有那些那个窗帘之类的东西可以遮挡一下比较好。 哎，对，就是 H 系列啊，先看一下这个 H 系列，再来看一下另外这个 CC 哦，CC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品。这个产品我觉得比 Z 系列可能更适合苗山用，因为它可以用电池。 哦， 就你看没， 真的可以带着走。 它设计的就是一个小提手，看到没有？ 哎，对。 然后下面是个 JBL 的扬声器，而且它非常有趣，它的 JBL 扬声器是个小滑盖，就是把它滑下去打开自动开机，滑上去把这个屏幕给遮住就关机了。 好人性化，还带保护镜头的。 哇，这非常有用， 专门为 移动人群 设 计 的，便携用户设计的。 而且它设计看上去很复古，哦，挺漂亮的。 对，它可以当个小收音机用，还可以，就也有这种蓝牙音箱的这种功能。对， 能不能看流媒体视频？ 没有问题，它里头也是跟我们就所有我们的全套的吉米的产品里面都有盒子，就是类似于盒子的那个平台，芒果 TV 啊，银河奇异果啊，就是爱奇艺啊。 我觉得以后得跟咱们老板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早日要接入各种各样的平台看直播。 对， 对，还行。 对， 然后一边看直播一边就下单，然后买买买，是吧？ 我最后都是我买的。 这个种草 很 成功， 真的很多女生朋友买这个产品。 我刚才看那个照片，我刚看照片又有点忍不住了的样子。那颜色配色也很时尚， 对， 然后又很可爱。但是我是觉得他自己的每系列产品都这样互相竞争吗？ 它是有不同的人群，你看这个就是便携的，它的画质坦白来讲是没有刚才的 HES 那么好的，它是互有胜负，因为它毕竟是电池供电，它的功率呀，要不然它的续航会特别的短。 对， 刚才那款产品 CC 今年拿了红点奖。 哇，那 HES 系列和 Z 系列相比，它们的差别呢？ 其实再看一下那个 Z 系列，后面还有一个 Z 系列老产品 Z4X， 也设计的很有 复古范儿， 很有这个电台这种感觉。 对，它是上面做了 一个胶片唱机， 就是跳一跳那个界面是吗？ 跳一跳 跳一跳是有。Z 系列其实是吉米 最热卖的一个系列，因为它的整个很均衡，很它给任何的家用都可以用。然后呢这个产品呢是因为还有中间还有 Z5 啊，它是 Z6 的前款，然后呢做的是比较中规中矩，当然价格上就比刚才 H 系列要亲民一些，也比较普及。后面有张照片非常的有趣，就是我是去年的时候去一家 KTV 的时候跟朋友唱歌，结果发现那家 KTV 里居然现在用的全都是几米的投影， 哇， 就已经不装那个就是 电 视 机 了， 因为想 贵呀， 我想了一下，这样对于 KTV 来说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而且它做了什么呢？它是四面墙都是几米的，相当于你唱 K 的时候反而更沉浸了。 哇， 因为你想你要装四个电视机其实是比较贵的，但是我就四个投影打上去。 来看一下图片吧，有图有真相，我觉得好花花也是有心人哈。 我都看 下来了，来， 因为如果你只看墙面的话，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就是说它投上去的那个效果就跟普通电视机在， 这个有点创意啊， 对， 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顶上的话，你当你的室内空间的这个光线暗了以后哈，这个四道光射在墙上面的话会增加这个屋里面的一种情调， 很有 feel， 安心一道光 安心 乱射这个光， 哎，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好。 所以其实你像我觉得咱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商业运营者的想法跟我们家庭用户是一样的。 对， 我要省钱，我想买一个效果不错的，然后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嘛。 做生意都不容易，对不 对？来，再看另外一个更加可爱的，你也曾经带到过节目当中的一款圆圆的东西，就几米的。 这是专门给小孩用的产品， 哎， 叫吉米的 iMe， 这个什么时候有孩子了，我送你一个。 好的，好的，我记住这个问题， 你要抓紧时间呢、啊。对， 他这个 听到了没？ 我可能赶不上了。 其实这个产品我们上次讲过了，它是针对儿童用户的，它除了设计的比较可爱之外，它里面预示了一些教育的一些资源， 对对对， 而且它的这个前置的这个灯就是这个光头，这是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的， 保护眼睛吧。 一是它，因为我们知道光就是这个，它投影是投到屏幕上，然后反射回来的，不是直射的。 对，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它没有那么强的光刺激感。还有一个设计，这个特别好。我们知道小孩是会乱跑， 对。 可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比如说你要是真的看到那个光的话，哎呀，很刺眼的。 对对对。 当小孩碰到那个光的边缘的时候，它会自动停了。 哦。 它会自动的会进行一个防护。 有一个自动识别防护， 对， 自动灭灯给你。 对，所以说其实解决了刚才苗山问的题，说几米这么多产品线，是不是每家在打架？不是啊，你会发现它每个 人群不一样， 它包括每个细节功能，它也是给不同的用户群体所设计的。 哎，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内容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可爱，也是最新的一个产品了哈。 对， 就是几米的 Z6。 对，其实他们家还有更贵的产品。 哎，更贵当然有 了。就是我们讲这些产品，可能很多朋友在卧室用，他那个产品是给客厅用户升级用的。 哎，对，先看看，要不然咱先看一眼更贵那个。 好， 那个几米的叫做激光电视啊。 很多朋友觉得会有误解哈，激光电视是什么？激光电视其实就是一种用激光光源打的一种这种电视产品， 特别高级了。 对，我们可以看看它第二张图，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我有点恍惚，它配了一个幕布，那个幕布有点带框，我就完全分辨不出来那个投影头上 到底是电视还 是 投影， 对，它 是 普通电视还是个投影了？因为它真的效果非常的好，包括色彩，包括你就这么看， 这是实拍的， 这是实拍 图片， 这是一个手机的实拍，还不是相机的实拍，所以就是 吓死了， 它完全就是看上去感觉像是一个电视机的一个效果了， 没错。 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对投影产品，包括激光电视，它也是一种前头吧，它会有一种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不太像电视一样效果那么好，但它的确现在的效果是能做到跟电视机差不多的色彩啊亮度指标的部分，而且它这么大的机身，它里面依旧有那个哈曼卡顿的扬声器， 对对对， 你还省了一个方的把， 对，又省钱了， 对， 你像这得贵了吧， 这款产品的起价应该是，我记得当时发布是2万多起，它有个顶配的是8万多，那个是 4K 的， 但是它可以打很大很大的这个画面， 100英寸， 对啊， 130英寸，都是， 所以是一款超近距离的 短焦， 超短焦， 就它可以靠近墙放，然后在墙上面投这么大100多寸， 对， 特别厉害。 你要买个100英寸电视机，得买哪个呢？王思聪那款， 那得要十几万吧？ 49万9990。 哎呀。 对吧？ 那个 这个价格比一下， 还是不要在我们学王思聪啊，是吧？我们还是学自己这个怎么挣钱吧，真是。就是关键，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刚刚张超也说了，这个租房里换房子，这你可以分分钟带走， 对 吧？ 这个、 没有那么大个，它好拿呀，对吧？你100寸电视，请问 ，excuse me， 怎么拿？你门都拿不出去。 当时有一个 运输很大的问题。 当时有个新闻。 武汉的市民，有个市民 王师傅吧， 对对对，王先生买的时候，他们那个小区因为很多小区里没有那么大的电梯的楼道通道，最后是 用了 卖 电车， 对，卖电器的人跟索尼的公司人一起上门，用吊车给他 吊上去， 30几楼， 从那个楼上放下来缆车一开始，然后后来又启用了吊车，把窗户拆掉，然后把那个电视运进去， 就是你可能有那么大的房子， 40万， 就是可能运输的费用就得掏出好多钱， 这个费。不过这个 王先生，你没有看看你家的窗户还有门框以及 是吗？ 对，是武汉的， 当时上了新闻， 对，当时新闻还蛮火的那条， 以及电梯尺寸吗？ 哎呀， 买家电之前要了解自己，对吧？ 我觉得要先自己量力而行哈。 其实我是觉得吧，刚才我们在演示区安装我们今天即将展示的产品 Z6 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直播间的净身够深的话，是不是可以越打越大？ 对。 没问题， 越大越大的。 我今天在安装，我们在安装这个的时候，另外一个别的台的同事经过，他说：“哎，我有 Z 系列，之前是 Z5 还是 Z4？” 他说：“我不太确定，反而比这个旧一点的产品。”他说：“我们曾经就打到，就从窗户打到另外一个楼的侧面， 嗯， 然后呢，造福我们这所有窗户朝这边的人一起看足球赛， 露天电影院啊， 其实可以。比如说小区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像刚才讲的那个 CC， 如果你不好找那个电源的话，用那个支一块幕布，然后整个。”我们小区大家会私底下就来夏天会来烤串 对， 然后先烤了串这边看着这个世界杯，今年是世界杯的球赛， 对 对不对、嗯？小区的居民一起，小区的邻居一起，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没问题， 就不要扰民就好，就不要声音太大， 得劲儿死你们，真是 哇，真的6月份世界杯，世界杯之前现在开始入货， 尤其很多时候这个在宿舍，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像一些烧烤摊主，他们这个东西。倒是很有前途，对。 以前那会儿，烧烤摊外面要露天摆大背头还记得， 对对对 对 对, 对，厚厚的。 厚厚的，现在不需要了。 而且那个离远点根本听不见声儿，只能看见画儿。 你可以外接音箱都完全没有问题。 对的， 嗯，太好了。现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几米全新的 Z6 来到我们的眼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还是先看几张图片吧， 对， 好吗？因为我相信朋友们已经在好奇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要跟朋友们去掰开揉碎的，好好细细的去分享一下这样的几米 Z6 到底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我们可以把机器拿近一点，然后给他们特写，好吗？我们先看这第一张图片，它的正面的正图啊，就是几米的 Z6， 嗯，无屏电视 Z6， 漂亮， 对， 漂亮， 非常的简约。 我想 注意一个细节哈，你像我们前面讲过，很多的投影产品，包括几米之前的老产品，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光，它的那个投影的头是露在外面的，这次是有一个玻璃啊，直接给它 罩起来了， 对，这样的话会防尘， 防尘， 哎，对。也可以能够防刮花。 旁边的这个后面还有不规则的设计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是哈曼卡顿的音响。 扬声器的位置， 扬声器，对 对, 对, 对， 非常漂亮啊！这个开孔很精致，它不是说那种就是方方正正的一些死开孔， 对， 它是到越往后越松散，越往后越松散， 对， 给人一种就是灵动的质感。 可以补充一下，它也拿了今年的红点奖， 红点奖， 对， 没错， 吉米是3款拿了红点，还有那个刚才的那个电、那个激光电视也是拿了红点， 没错没错， 对， 红点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奖项， 对对对，嗯，其实苗生在德国待了很久的时间啊，对于这个德国的设计应该非常的了解。 悄悄的说，很久就是几个月， 已经很久了。对，旷多少久班啊？是吧？没上。当然，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些照片也好，看到这些个设计的这些个小的细节也好，能够让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吉米给到了我们一种更加全面的观感。 嗯， 对。 那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使用什么样的体验呢？其实刚刚我们在测试时候，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在调试时候也经历了一些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就会发现，在这个光线的变化当中它有它不同的表现能力。另外，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面积所限，它没有办法打很大的屏幕，所以我们只配备了一个84英寸 的 屏幕幕布而已。那其实完全你可以在家里边，墙够大的话，可以配一个100多寸的，完全没有问题。 130、150，我觉得都可以。 其实现在我投的就挺大的， 是吧？ 比这要大一些，因为我是直接投在墙上，没有幕布。 所以还是说这个自己有实力的，买房子买得大。 对，我们其实是之前跟小航还聊过，我说这个你看投出来的效果就能推算出这家的面积多大。 对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家投完只有3寸。 对 ，no， 我跟黄浩我们俩聊，我们的客厅啊、餐厅啊、换衣服呀，一切都是这一间屋。小航人家家都是分着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分那种层的，对吧？ 我们有四次元屋子， 这哦对，这个层面， 对那个层面，对， 哎、 说远了哈， 对， 来还是说回来，因为呢，稍后马上将会进到我们的广告的时间当中，我们想让这个咱们几位来分别说说看自己的一些个、嗯、体验过吉米自留的一些初体验，好不好？嗯、啊，每人几句好。 那我先说吧，我这个东西也是前段时间刚刚拿到了新款嘛， 嗯， 然后带回家 评测的效果如何？ 对对对，因为带回家第一感受是放在卧室用，我老婆就原来不怎么看电视，嗯、但是现在觉得这个尺寸大了很多， 哎， 对对对，因为在卧室非常方便嘛，因为大家下班之后还都挺累的。 我特别害怕 这么一个大尺寸的话，有一种电影院的私人电影院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 以前的话呢，这个人们闲下来，就是好不容易说看电视的机会少了，可以听听看广播吧。这回又看回去了， 所以我们有直播，我们有视频直播。 幸好我们有视频直播。 对对对， 光浩告诉我们一下你的体验，你和你老婆怎样？刚刚张超他分享他和他老婆。 对，我的问题是，我的卧室里头有个电视机了，然后我就很想把电视机抠下来，因为我们要再找一面墙上有一个白墙很难，因为小航和那个张超都去过我们家。 嗯， 我们家客厅是做了电视墙的， 为什么我没有去过？ 下面要打地， 对的。所以我就只能把它挪到那个小屋去了。 嗯， 然后我们家的狗还很喜欢看光，所以每次那个我们家那只边牧就会跑过来跟着我一起蹲在那儿看 着 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能给家庭也带来很多的乐趣了，我觉得 太好玩了。那当然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我们将会怎么去选购无屏电视相关的要素，包括一些评判能力。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跟朋友们慢慢分享。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没错， 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全网同步进行的视频直播内容，来自于京东直播还有吉米官微。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志享生活。 好了，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那同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或可以通过我们的京东直播以及呢相关是在吉米的官微进行的直播内容。视频有真相啊！来欢迎一下我们二位特别来宾，我们的数码达人黄浩还有张超，欢迎二位。 大家好。 刚刚呢说了说自己的一些使用的简单的初体验啊，下面我们要稍微的深入一下了。 对， 关于这样的一种无屏电视的选购，有人在问了说，你看老傅也说无屏的价格是多少啊？都是老青年老粉丝，那当然怎么样去选择无屏电视，相关的要素怎么能够给我们去 专业的一些意见 啊，普普及，因为咱们毕竟是一档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嘛。 对，我们是服务型节目嘛。 对对对。 好，首先要说几个事情。其实投影机的其实无屏电视的本身它就是一个投影机。那投影机外面不离其宗，这个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吉米 Z6 了哈。它的这个光头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投影的芯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可以稍微举高一点点吗？ 对，好， 因为下面有字幕条。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播里看到我们这个吉米的 Z6 的这款产品了。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它能投多少的亮度出来非常的重要。 对， 那吉米的这款 Z6 采用的是700 ANSI 叫盎司流明。 什么意思？ 安时流明， 听不懂。 就亮度有很多个不同的描述，比如说 lux 啊，就是包括说流明，然后很多厂商会用这种大家对于流明数不是那么清晰的概念来进行一个标注。 对， 因为还有一种流明叫做 ISO 流明。那我们看到很多就标啊，我有3000流明。没有4000流明， 这里边就体现出来厂商实不实在这么一个问题。 对， 因为那个3000-4000流明跟这个安氏流明，它其实没有， 其实概念 是吗？ 对， 有一些 差异。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700，大家觉得700不高嘛？这个数值大概等于是一个3300那个 ISO 流明的这个指标。而且呢，还有一种标注方式，以前叫什么光源流明，就是这儿的一个亮度。可是谁会杵着这儿看？大家看到的，对，大家看到的是我打在屏幕上的。 对呀。 那吉米的那个标注方式用的叫实标，就说我是打出去的那个是多少的一个流明值，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有些电视产品，我们知道这儿肯定是最聚光的，打出去后，因为我们知道墙面还有不同的墙面， 反射 材质也不一样，它反射情况也不一样。 包括你要有墙纸的话，肯定更有一些相关的反射。 对。所以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标注的其实比较保守。700，我们试了一下哈，其实在我一开始一直觉得这样的产品在白天就基本上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但其实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小航可以先帮大家调一张图片出来，这个是我在家里头实拍的，就是有三个对比的图片。 这个图片对比呢，我们来描述一下啊。 好， 左上还有 左上 下还有右侧。 左上角这个图片呢是白天，而且开了屋里的灯，就是把窗帘也拉开了，也开了屋里的灯的一个情况。能看到旁边有一道很明显的光出来。 光， 那个是我是下午时候拍的，就是旁边的太阳直接给照进来了。好，左下的那张图呢，是我把窗帘拉上，我们家是遮光窗帘，但是我屋子里开着灯，能看到那个墙其实是灰的，因为毕竟屋里开着灯在。 有一点点在反光那个墙的颜色。 对， 但是你看到就是左边这两张，其实上面的文字包括主持人包括这是一个新闻画面的背景都看得非常清楚。 清晰可辨。 对 啊。 好，到了纯黑的场景，就是我们右边。哇，这个其实我说它是一个电视机的画面，也没有人应该觉得说它不像个电视机的画面。 这就是一个电视机嘛。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像这样的700安氏流明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白天即使有光的情况下它也能清楚的呈现，但是效果的确不好，因为它的确是有这个光的一些干扰的方面，而且我打的是一个白墙，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说，如果想要更好的画质的话，比如想要右边这个画质的话，那还是说有一个遮光的一个 遮光的窗 帘呢。 但是要是万一你没有的话，其实基本上窗帘一拉上也能到这个就是左下的那个样子的状态。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人都考虑说，我买投影机肯定会配一个幕布，咱们配这个无屏电视肯定要配一个好幕布。 对， 咱们这个电视机这个无屏电视的素质都这么好了，那我也更愿意去投资买一个好的幕布。 对， 现在幕布有很多很多种，有这种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那种支架式的幕布， 对， 有那种卷帘式的幕布，还有那种就是 电动 一个框的， 对， 就一个死框那种幕布。但是这个幕布的样式很多变，这个白片儿，这个木，它本身的材质也有变化， 对，有变化，对， 特别多种， 有 抗 光 的。 有那种以前是那种就是珠状的那种， 对对对，有闪闪发光的那种， 反而比较反光的。 对， 我们是建议说，就是对于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针对大众用户的这种无屏电视的产品来说的话，其实买就是用白墙就 OK， 因为它对白墙做了优化。你用那个抗光幕，它会稍微的吃一点点个光，用那个亮光幕会发现说它会反很多的光出来， 反光， 因为那个幕布可能是给很多那种 专业的摄影， 对对对， 就投影机产品去设计的。所以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因为吉米其实自己也有专门设计的它对应的幕布产品， 产品 或者它做专属的一个， 所以我 实际上这种东西在家庭里使用，如果有窗帘的话没必要太考虑幕布产品， 对， 因为这个东西在选择的时候它会给它一个心理定位嘛， 对， 没错， 因为毕竟 它是个民用产品， 对，毕竟讲这是个3000块钱以下的一个产品， 对， 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网店有卖各种材质的幕布，像我也觉得很难挑选， 就看花眼， 但是这个系列对它的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可以其实选择普通一点的幕布。 对， 像我家，因为小航知道我们家贴了墙纸，上面还有小贝壳， 它那个墙纸的花纹特别的明显， 对， 巨大无比啊！ 所以我可能就得必须买了。但是其实针对这款产品的话，我的幕布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对， 不用选择特别贵的，是吧？ 所以你想它。吉米做这一系列产品的原因其实就是亲民化，就是我即使周边的话我会做得非常的亲民， 容易操作， 对，其实说到刚才我们已经报告价格了嘛， 对， 它是3000以下，现在在京东上的价格应该是今天还就是应该是2999的价格，然后这个展位上呢现在它又拿下了一个应该是个第一，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很多买电视的朋友知道说我再买个 4K 电视要买个1080p 的电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视机的信号就已经是 1080p 了，但是这个档位上以前的产品啊多数是 720p、对，就会投上去看的颗粒稍对比较大一些， 没错， 而这个产品是目前在3000档位之下第一款 1080p 全高清的，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这种现在的网络视频，前几年可能还不太好，这几年网络视频的画质的分辨率也很高 了， 高了， 对， 因为有些现在已经可以选 1080p 或者是甚至说 所谓的 蓝光， 对， 所以 说 4K 的各种啊。 我昨天看到那个爱奇艺里头就已经有那种就是码率非常高而且带杜比编码的影片了， 有的， 所以就是画质的提升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 当然还 有一个事情要介绍一下，它里面是有一个所谓的四光路的系统。 嗯， 什么叫四光路呢？就是它每个颜色会有一个不同的光路出来。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能看得到它的颜色比很多，因为大家现在很担心的是，就是 投影出来显示的色彩不好， 很淡， 对对对。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像声音，我们有时候清晰度好的时候是多声道会听得清晰，那不同的色路也 可以 是吧？哦，其实我刚才他们调试的时候我看两眼，清晰的我直晕， 要离远点儿看。 是，我觉得我需要澄清一下，因为咱们今天直播间现场打这么多的镁光灯不太可能， 对， 家里边没人打这些光。 对， 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条件是适合视频播出的要求， 哎、对对对， 所以 咱们这是跟电视台一样的顶上了灯，我不让人出汗。 咱家里边没有人会摆这些个灯的， 对， 所以说家里面不可能会有这么亮， 对， 对吧， 很强我们的光。 哎，对，所以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如果看到我们旁边那个这个幕布的话，应该就是白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投东西哈。 对， 一会儿的话我们会上面投东西，然后把灯光稍微的暗下来一些，大家可以看更加清晰一些。当然了，我们今天呢给朋友们在直播间现场呢，还是主要来一种就是直观的体验和测试， 对， 那能看我们怎么能够怎么去玩这个东西。那当然，更多东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拿回家，买回家以后慢慢再去发现，慢慢再去探索。那当然，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系统里边存在叫做什么开灯模式，这个东西白天咱们使用起来。你刚刚那个图片当中是不是用的开灯模式？ 没有，那三张其实还没有用开灯模式， 还没有用开灯模式， 就是标准的一个模式。这样吧，我要不要到体验区去跟看按着电视就是那个投影上的一些效果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产品？ 好， 去拿着麦克风，然后跟我们去一边讲一边做设置，好不好？ 好， 我们其实也可以为它按下来。 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们 俩的脸已经不重要了。 导播老师，麻烦陪我们来关灯啊！ 对， 我们很多在这个。这个视频的网站当中都会有这个关灯这个选项， 对， 看视频更加好看一些。 哇，今天我们真的是一个专业的直播平台， 对对对， 我们现在启动了关灯 模式。哎，对，现在我们的脸并不重要了，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呢，黄浩那一边。现在我们已经把镜头对准了大屏幕了，来，黄浩可以开始演示你。 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直播间里头就是一台吉米的 Z6， 直接投上了我们这个幕布的一个大屏幕的这么一个画面。 幕布是84英寸， 84英寸的幕布，大家能看到现在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情况。给刚才大家讲过，大家很担心说我们的整个的就是。不够亮，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它里面几个设置，这几个设置非常关键，也是它的画质特性的几个重要的部分。好，你看它里面有一个亮度的模式，注意我们现在还是标准的模式。其实如果你要觉得不够亮，有个高亮模式， 高亮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白色的部分会被整个加强。 嗯， 大家看直播，对，一个看得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就是这种暗光场景使用高亮模式，因为这样的话看上去有点颜色上有点小奇怪。哎，还是标准模式比较好看。嗯、好。注意，这有一个视频设置，就刚才讲到的图像模式里有一个什么的开灯模式。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朋友觉得在暗光场景下头呢，这个实在是太刺眼了，我可以调得稍微柔和一点。当然，如果开灯的话，注意看，我可以开这个开灯模式，它的整个的亮度就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提升。 嗯， 此外呢，我想很多朋友呢说，不是说像我们一样是支了个支架在这里摆放的，那其实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设置是可以去调整所谓的投影方式。如果您是这个把它要装在顶上的话，注意它有一个 什么 吊装的一个模式， 嗯， 哎，看它可以吊装。你看它下面的这个几米的字样会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就是 正装正头、吊装正头、 对， 正装背 头还有 吊 装背头， 就是你、 哎、 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的后头，嗯、就是像以前的所谓的背头电视一样的、 哎对对对， 做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说，哎，我家。比如说很奇怪，比如说我家沙发后面就是墙了、 嗯、 我其实并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正着头的方式，怎么办呢？它有梯形校正，也就是说我把它其实它是有40度的梯形校正，我把它放在旁边，它也可以给你投出一个正的一个图片，正的一个图片出来、 哦、 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家庭很受用的。比如说我们家后头其实就是个我们家的客厅后头其实就是一个墙、 嗯、 那我可能需要把它放到旁边去才能进行这么一个操作，对吧、 哎，说的很有道理。 嗯， 而且像这样的一种设置其实很人性化很简易，包括刚刚我们看的什么安装方式投影方式的时候，它下面还给了一个几米的一个 logo 作为一个样式， 就看你就是摆对了没有、 哎、到底啥样， 对，因为你要看到的是一个正的画面、嗯、 对 才是对的，要不然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选的是 正 装 正 头。好，说完了这些部分呢，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系统的一些 基本的功能， 基本的功能吧、 啊、嗯，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大家盒子的一个部分、 嗯、 它里面集成了两个平台，一个叫、嗯、一个是芒果 TV， 一个是爱奇艺， 对， 而且这两个呢也都是 奇异果、嗯、 对，都可以绑定自己的这个 VIP 的会员进去、 嗯、 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很多朋友呢还很喜欢自己装卸，比如说我喜欢优酷的呀、 嗯、 这个我喜欢腾讯的呀。好，请注意应用商店随便装，这个我们已经装上了优酷， 它有当备市场， 对，腾讯当备我们可以自己安装、 嗯、 包括说你想收看一些这种电视信号的 直播、啊、 对， 因为有芒果 TV 嘛、嗯、 对，以及这个很多朋友喜欢二次元、 哎、 这个 B 站，咱们台也有这个二次元的节目， 我们有另外一档节目， 对， 漫游嗨翻天嘛， 所以就直接就可以在里面去进行观看、嗯、点击进去，非常非常的方便、 嗯、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它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 我们往里头拷贝了一个，哦，说一下这个机子是带 USB 接口的， 嗯， 很多朋友是觉得网上的资源这个信号就是素质不是那么高，有时候会下载一些高清的电影片段， 嗯， 那其实完全可以在它机身的后面插入一个什么呢？ U 盘， 对，插个 U 盘， 对，插个 U 盘，移动硬盘进去就好了、 嗯、 我们现在插了 U 盘，里面呢有两个比较好的片子，我们现在看第一个，这是一个 NASA 的一个 4K 的一个片子， 哎，自动要它对焦了一下， 对焦，对，嗯，注意现在呢，现在是他自己的音箱在播放，我们声音， 哎，听到了，低音很饱满啊。此外的话，可以听到他这个整个的音频的这种结构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我家里可以开电音派对了，是吧？ 可以，完全没问题。 对。对着麦哦，它已经把麦， 后面还有这个3.5接口、 嗯、 此外还有这个 HDMI 接口，也有光纤接口、嗯、来，你可以对着麦克说话吗？对对对， 我们现在放的是一个这个 4K 的一个格式的影片，大家看这个纹理的细节，可能直播看到的清晰度不是很高，那个但是我想现场的朋友包括说看一些直播的也能看到说、哎、整个画面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状态。我们往后面看，而且大家看现在其实这个色彩，它后面这一个片子里头会有一些那种星云图之类的、 嗯、 大家能看到一些色彩的， 有一颗小行星就是叫做 FM98.2 因为北京青年广播通过 NASA 申请到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 FM98.2。 因为有我们， 对，您看到我们哦。 哇，这个清晰度真的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可以看这个，就是卫星，就是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这个场景，烟尘。 其实，在通常我们用电脑画面来呈现的时候，是有衰减的，对吧，小航？ 没错。 但是，就是衰减之后还是如此高的清晰度。 就是说，因为它是 4K 的视频嘛，能够带着动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但是的话，它完全流畅，是出乎我的意料。 对， 我要吐槽一下，就是很多的电视产品，我张超应该跟我，就 Letter 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感触。很多传统家的智能电视产品在播放 4K 片源和开一些 APP 的时候 会卡。 对，但是这个机子不卡，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 这个、很好。 对对对对，好，其实 好，我们看完这个了啊。 对，我们再看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今年会看，我比如说央视有很多很经典的 纪录片，对， 大家觉得说纪录片要用比较高画质的来看。这是 看一航拍中国的一段，是不是？ 对、这个是今年央视非常著名的一个纪录片，叫航拍中国。 哎呦，这个声音非常棒啊。 对。 海南岛本来是内陆的一部分。 还有低音。 6000万年前地壳运动让部分陆地下陷，海水淹没了这里，形成了古琼州海峡。 随着大线和视频直播的话，可能会发现屏幕会有些抖动，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和这个幕布的这个频率的有一些不太符合啊。 海南岛北部的面积， 如果在我们现场看的话，整个的屏幕会非常的清晰。 啊，包括很多，你看我们现在这种有就是有明有暗的地方，其实整个的就是细节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我们讲，大家很多朋友见到我很多很顶级的很贵的10000-20000的投影产品，这个我们必须坦诚，这个没法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对于一个不到3000块钱的产品来说，这个效果已经是相当，比如说现在看到这个树的细节，这些树林的部分，包括说远处的阳光跟这边的阴影部分，其实都是比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对比的。 就是拍是一方面， 对， 能够呈现到我们的眼前，能够看到是另外的一种方 面。 你像大家听到了这个现在的声音效果，如果不是对这个音质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一个我是发烧友的话，其实这个产品能够比较好的满足大家一个卧室里的一个聆听需求了。因为我基本上每次用的时候，我得把它起码要调到这么大才觉得不吵，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说他声太大了。 但说音质来讲，我觉得就算是有一定要求，其实它也是可以的。 对， 而且包括它调节音量，在那个机器上面有一个手触的功能，我觉得特别好。 触控式那个调节音量， 而且那个触控调音量还有一个功能是，它长按中间的那个部分，它能变成一个蓝牙音箱。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晚上听有声小说，我不开这个投影，我也能把它当成一个小蓝牙音箱使用。 对， 就是又节省投资了。 哦，对。就是一价全包是吧？ 对， 基本上是这样，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些部分，就知道说这个产品它其实想突出的是一个在足够均衡的情况下的一个易用性。因为我想，基本上所有的朋友碰到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像我一样，就直接能来操作了。而且说一下这个遥控器的部分，这个遥控器是一个蓝牙遥控器，因为如果它是红外的话会有问题，我得对着它这么按。 对对对， 它是蓝牙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回来跟我们慢慢来说遥控器的事情哈。来，然后呢，我们现在把镜头呢要切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播台，然后也麻烦导播老师把我们这个现场灯光再打亮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让张超负责来跟我们再去玩一玩这个游戏的环节哈。 对， 别着急， 对、 咱们忽明忽暗的效果非常好。 这是我们刚才 到了白天， 我们刚才其实是展示的这个投影它本身 基本功能。 对，就是我们在不需要它当放大器，它自己就是一个像一个视频盒子一样，它就可以同时呢，它可以连接一切，让我们直接通过一个这么小的机器的操作，就可以完成对电视剧、电影、影视作品的欣赏。 对， 但之后我们的操作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玩游戏，可以用其他可能性。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的， 来说说遥控器刚刚怎么好玩了？ 这个遥控器其实有几个屏幕，大家注意看哈，这有一个这个语音的功能。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语音的功能， 对，是有语音功能。它用的是百度的那个 Dual OS 的那套系统，就是它是有个 下来之后可以直接说你想看的节目。 对，你好，不是最近电视剧很流行，叫什么美好时代吧？ 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你好，我要看美好生活，它就自己蹦蹦蹦蹦蹦。 敲到 你这个语速他也是能识别出来的吗？ 我试了一下，我不，我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张超这个山东普通话呢，我 一定几率识别不出来的。 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用户来说，我觉得咱北京的用户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题 对、嗯、然后呢它底下有个小玄机哈，它底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调焦和 一个小的一个拨头， 拨头、 啊、 对、嗯、把它拨到左边的时候是音量的，就刚才音量的、嗯、把它调到右边的时候呢是一个对焦的， 自动 对焦的一个键。 对, 对、嗯、它自动也可以手动，拨一边你可以自己调，但是它也会自己的看到刚才会自己光光一下、 哎、 去进行一个自动对焦的一个过程、 嗯、为什么有这个拨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是因为它在上面有一个音量的大小控制键， 对、 嗯、但这个两个大小控制键在拨到音量调节的时候它就可以调节音量， 对， 当它调到这个画质要求的时候你可以自动调节这个焦距， 焦 对吧、 嗯、 所以用这个大小来调节近或远， 手动也可以、 嗯、 非常方便。 对, 对，好，所以说这个遥控器是属于就是五脏俱小但是都可以去使用的部分， 对， 而且 小 五脏俱全，五脏俱全。这个大家以前很多朋友很担心说这样的遥控器是不是给长辈会有一定问题，因为长辈觉得说要学很难，但其实你告诉他就是上下左右，然后呢回返回，然后一个音量其实完全就够了、嗯、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些连接口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嗯，接口 对 背面、 啊、背面这块很大， 出风口吗？ 就是留给这个 散 热的，它的刚才听到了，其实我们刚才听它声的时候听不到什么特别大的散热的声，其实刚才是风扇是开着在的， 嗯， 听不到什么散热的声音， 对 对 对, 对， 但是呢 它比我们那个机箱的风扇要安静太多了。 对，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这个就是现场的那个机箱的风扇的声音，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HDMI 的接口， 嗯，高清线、 这个 啊、 对，比如说我要玩 Switch 啊， 对对， 我要看一些，我要接个什么其他的设备啊， 就是外接视频的一个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 嗯、 比如说蓝光，比如说 PS4、 嗯、 都可以往这儿接。下面是一个这个 USB 的接口、 嗯、 就是刚才我们那边 补取一下本地的一些储存设备之类的， 嗯， 我们那边的那个机器已经刚才接了 U 盘，所以刚才看到了 4K 的那个 NASA 的那个片子， 是的， 就从这儿播出来的、 嗯、 然后这是电源，电源上面下面是电源，上面是一个 3.5 的一个音频的输出口， 标准的音频输出口、 嗯、 对，我们可以自己去接一个 自己要求更高的音箱品质的音箱外放设备。 刚才苗山特别提到的这个小按钮在它的正面， 对、这 个、这 个设计非常好，手触、嗯、因为我们知道家里如果你家庭不是特别大的话，如果没有专门一个架子吊在房顶上，你可能就在我身边放着， 对 对, 对吧，你可以控制这个不用遥控器， 对，然后长按这个中间的部分，这个长按哈，长按就会变成它是一个小蓝牙音箱或者是 WiFi 音箱的一个 换模式了， 对、嗯、好，底下注意哈，它也这是有散热口的，这个地方是给你去装那个小支架用的， 嗯， 对，所以你要支着或者吊着，因为吊着是这么吊的嘛，它其实是反着装出来的， 对对对、嗯、 然后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操作。 要是反装的话，那个触控按钮可能就要跳起来按了。 但是如果正装的话，你够不到按钮。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有遥控器啊，而且它也提供了那种反装正装模式的一个调节。 对对对， 它有四个模式，我认真学习了，因为在你安装的时候，它就会问你，就是你它有一个图例嘛， 对 对吧？它会问你 正装正头、背装正头还是正装背头， 对， 各种方法非常好。 而且它画了个图片在上面，对我来说很容易操作。 对、 嗯， 我记得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么好的动手能力，吉米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好像是不到200块钱的一个上门安装， 嗯、 就全套给你全装好。它有上门安装的这个、 哦、 就付费安装的， 但是这个附件什么的对需要自己买吧， 对， 需要另购， 需要另购、嗯、对， 比方说支架呀，像一些螺丝呀， 它是有多种的 配件你可以自己搭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特别好，嗯，在家里边你甚至可以组一个这种的这个投影墙都是 可以 的，可以，比方说如果你家那个墙够长，你可以买两台拼在一起，也可以组成。 哎，我想到一个用途，因为现在很多的游戏玩家是拿两个显示屏拼在一起的，其实它完全可以把两个投影，因为它是可以侧投的嘛，有时候我不用这两个分的离得很远，我两个其实可以就这样子就能把它拼起来，然后把两个、 哦、说得太对了，我曾经体验过一个滑雪这种真人的体验，这种、哦、滑雪的这种这什么玩意儿，模拟机这种东西，它就是有三个投影机，正面一个，往左边投一个，往右边右边投一个，然后呢面前是一个弧形屏幕 啊， 好像你真在 这种设备的话，实际上在一些科学馆比较多， 对， 会多个摄像那个 商用设备了， 自己在家做一穷木电影，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对对，也可以这么， 也不会，你买三个不过也不到10000块钱， 对，买三个都不到10000， 您家 到9000，对， 有两个条件，您家够大，二墙都是白的， 对对对对 是吧，

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直播当中，时间过得是嗖嗖快哈。 没错， 哎，刚刚呢我们黄浩给我们进行了相关的体验，讲述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吉米 Z6 相关的基本的体验跟上手的功能，还有一些相关的设置啊基本的一些特色呀，我们了解差不多了。 对，技术参数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实物的介绍， 嗯，没错， 看到真实物了。 是的，那么必然是高清世界大有玩法。 对， 刚刚呢我们是看了真机，那下面要玩玩这个机器，要上手了。所以呢在我们嘉宾区那边那位张超同学他就不见了，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跑到了这个投影机旁，我们跑到了这个吉米 Z6 无屏电视旁边，需要准备跟他的这个 Switch 进行相关的这种连接。 他两只手都站上了， 连接了以后叫在这里在直播间，就是我们节目不，我们频率开播以来首次嘉宾公然在节目当中 玩游戏而且这是非常合理的理由。 对对对， 这家属抗议也没用，你都是为了工作，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没错。这样吧，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导播老师帮我们把大灯关闭， 对， 进入关灯模式，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嘉宾同学继续大张旗鼓的肆意妄为的开始玩他的游戏。 关灯模式开启，我们基本上就穿越到了无屏时代哈。 是是是是是，来先看看我们的嘉宾站在这个地方啊。他已经站在了我们这个面前，站在我们主播台前面这个位置，面对应该是斜对着这个屏幕，他大概其应该是跟吉米 Z6 呢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的平行所站。然后下面呢，哎，屏幕亮了，他已经连接好了，通过 HDMI 连接好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Switch 的游戏机。 哇，清晰度真的超棒， 超好。 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有运动补偿的一个功能，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运动补偿是什么。运动补偿的核心是插帧。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像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啊，包括像一些游戏画面，如果你看25帧的画面的时候会觉得会很卡，会有一种一顿一顿一顿的这种感觉。但是很多的产品，低端产品是没有这功能的，你看出来就会很卡。我们现在看这个吉米 Z6 它的整个画面，因为采用了运动补偿模式，所以整个画面的行进的过程中非常的流畅，没有拖影。这个功能除了对于游戏来说非常重要，对于看球赛的朋友来说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那个拖影我理解就是在很多比赛，如果运动员行动特别快的时候，他会有影在后边， 还有一种感觉是更更更更更更， 对， 就是卡顿的， 对， 卡顿或重影在这个问题上都可以解决，是吧？ 都不用说这个，我们就说一个最难的事情，看新闻频道下面会有横滚的那个东西， 跑马灯， 你去看一下很多电视机的下面的横滚 重影， 有重影， 看不清楚的， 对不对？有拖尾， 对， 然后有运动补偿之后，你发现字体非常清楚的就过去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直播都是固定字幕。哦，对，苗山啊，常小航， 我们有三个时段都没有自我介绍了。 这样拉特一边玩，我们俩再自我介绍一下。 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全球首个全中文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广播节目，叫做 智享生活， 来自于 FM98.2。 因为在这个时段我们每天不同的板块全部来自于我们潮流梦工厂在每天推出的节目，不同板块周五版的智享生活。我是苗山， 哎，我是常小航。在 张超玩的非常的非常的入神， 哎， 我们 很羡慕。 对对，我们要打断一下他吗？就是在一个80英寸的大屏幕上玩这个，跟你之前比如说你家那个50英寸电视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拿下那个麦克风。 对，拿起来麦克风跟我们来去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我们看见那个画面， 啊， 那个绿草，天哪！ 首先玩游戏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说非常在意画质的，但是说能在接受的画质内。有更大的屏幕体验，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你少来，你说不在乎画质，画质好就能多玩10个小时。 画质好是首先是肯定的，但是呢， 它如果是屏幕更大，能带来这个视觉冲击力，在玩游戏的情况下是要比这个看视频啦这一类的东西要更重要一些， 而且它感觉到更加的亲临其境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像在游戏当中嘛，对吧？ 对啊，而且你想看它这个草的摆动啊，那飘那个小飞起来那个小草片儿也都很看清晰，哎，那个人的后边那个溜那个小烟儿啊，这个飞的感觉很清晰， 因为它还有动态补偿嘛，所以这个整体画面 流畅， 流畅度比较高的。 对对对，嗯， 我们非常的建议，不管是买电视机还是买这种投影，就是无屏电视的产品，朋友一定要买一个带运动补偿功能的。 嗯， 今年是我，因为很多朋友是买电视是为了看球赛的，你像今年那个是俄罗斯世界杯，很多朋友。如果你买了一个，因为现在我必须要说哈，好多3000档到4000档的电视机产品没有了，而且是上一代有，这一代没了。 嗯， 因为有些原材料涨价，他就把这些功能就给去了。那你买回去后会发现说，哦，这个的确有和没有，在你看观看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这个是肉眼非常可见的。 嗯， 就比如说像Letter 肯定也知道，玩游戏的时候很在意那个帧率的那个问题。 嗯， 你像很多人要玩。 对对对，也有很多帧率很低的话，可能不光是游戏体验不好，对眼部感觉有眩晕的感觉也会， 对疲劳感嘛， 对 吧？有的时候玩特别久，对眼睛不好，也就是我们的不舒适感。 这种这么大的屏幕，80多寸、100寸的屏幕，咱要玩真人 CS 得多爽，不得晕过去？ 我想玩古墓丽影。 我觉得苗山说，我们来上面玩连连看。 爱消除， 但是如果连连看真的是那么大屏幕上给你摆100多个的话， 我密孔密孔是吗？ 会受不了。但是玩贪吃蛇的话，你会也看不过来。 你好喜欢贪吃蛇， 这种游戏应该还是小屏幕的玩比较好一些。我们还是玩一些更要比较高级的游戏比较好， 你 比如扑克什么的。 我其实想刚才说呀，一般就是一片一片的绿草地，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个游戏大部分场景是绿草，然后这个草地你看它的每一棵草都能很清晰的表现出来，而且就是绿色，首先当不同的树木和树干和草地呈现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屏幕画质不好你会觉得眩晕不舒服， 对吧？ 你看它的暗部包括地上的那些东西其实都还是蛮清楚的，而且大家要想，这已经是经过咱们直播间的那个摄像头转了一刀出来的这个画面了， 还是这样，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他在拍一个人在打电脑，上面是一圈一圈的，一波一波的，会影响，非常影响我们视觉接收。 嗯， 但是今天我们是基本上看了一会儿，首先对眼部是舒适感就可以，再加上这个清晰度和音质的呈现率也是很高的， 对 吧？ 对的对的。 嗯，哎呀，怎么样，这个张超同学玩得很爽啊？ 相当爽相当爽，因为那个屏幕大确实带来的游戏体验基本上就是两个游戏嘛。 对，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会儿老婆打电话干嘛呢，啊，玩游戏呢，啊，玩游戏，没有在工作， 玩游戏， 对，有在工作。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为什么叫大有可玩， 对， 因为也想说大家现在去探索更多的这种，以前我们就把什么投影啊，把这种电视机产品当成一显示器。 对。 但你发现说它现在承载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性的功能。以前我们想看电视就是看电视，谁能想现在你看电视里头，无屏电视里头直接就预置了一个盒子。 对，它就相当于一个主机自己在运动，同时它呈现。 我也可以很方便的去连接外面的设备。 嗯， 对。张超同学玩累了没有，要不要回来吧。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特别喜欢玩一些其他类型的游戏， 嗯， 我可不可以把主机就接到它这个上面，通过它的 HDMI 传到大屏幕当中去呢？ 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那个 HDMI 是个通用的一个接口。 嗯， 那么就是我们去比如说连接 PS4， 张家里有 PS4， 嗯， 对吧？ 嗯，对，因为现在主机都是通过 HDMI 连接那个电视也好，投影也好，都显示器也好。 嗯，所以呢我们也要麻烦导播老师现在这个时候还继续把我们这个大灯打开啊，来来来，哎呀，我们可算又到白天了， 哎呀，真又穿越回来了。其实我刚才沉浸在游戏的世界无法自拔。 你刚刚过去干嘛去了？你想看那个， 没有，刚才把麦克风调过来，那个，因为会有一些对流的音响， 哦， 影响我们的音质嘛，对吧？ 哎，真好，你看这是专业的不行。 对， 啊， 我们是一个对音响效果要求很高的， 对，我们毕竟是广播节目这样的一个基因，是吧？哎，对。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们也开始要准备问问题了哈。很多时候也在说，哎呀，看少爷玩塞尔达是享受，哎，这是你的粉丝团是吧？ 对对对，这能喊出"少爷"这两个字， 对对对对， 就是微博粉丝团 来开始打卡了。 等着少爷代练大剑师。 像我们这种玩爱消除级别的人，肯定不是大剑师。 好了，不要爱消除了，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 对。 大屏幕毕竟是这个高清的这种世界，能够让我们玩得很开心，更有沉浸体验。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刚才已经那个发来了很多的微信，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都想得到，就是怎么得到其实是不太容易，因为现在卖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节目就是不一样的节目，会给大家带来惊喜，所以锁定周日啊。 是是是，但还好啊，就是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因为昨天我还跟一些朋友来到，说他说这个可能是不是今天会卖货卖完了，但好像我看现在今天京东上头 补货了， 对，又补货了，就今天还能是能买到这个现货的。所以说如果有需求的朋友的话，可以现在 赶紧通过这个京东那边去搞一 下单。 而且我看好像还有一个优惠券是满3000减200，但是它价格是2999，可能要配个什么小配件啊， 买个支架啊， 对， 或者买个什么幕布，对 对 对， 就解决了。对， 来，那继续，我们刚刚的两位都已体验完了，我们俩看得特别的眼馋，对，特别的馋。我们想问一下相关的这种疑问啊，同是这种1080p 的无屏电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Z6， 现场这个 Z6 跟刚刚之前我们看的这一台 HES 有什么区别？ 我们刚才 到底它贵在哪里？ 对， 哪里不一样值得我们去选择？ 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下哈，H 系列在吉米的产品阵列里头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产品，它原价刚上市 ，H 系列最早上市时候卖到5000多，然后现在价格是降到4000多，价格大概比这个产品贵了有1500左右的一个样子。实际上最后入手的价格， 1500可以干嘛？1500可以买个非常好的抗光幕布吧。 我1500买不，你太奢侈了， 你太奢了。刚才黄浩已经说了，咱们的机器根本， 对对对， 咱们这个机器是很亲民的，根本不需要那个幕布 啊。对，白墙啊， 白墙或简单版， 没错。 然后那个产品呢，它你看它体积比较大，所以可能对于你的摆放来说，你就不能像这个产品一样，咱们这么轻松的就能摆到一个位置上头去。但它的确的画质亮度会好一些。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有3张对比图，如果是在第一张左上角的那个就是白天有开灯的情况下，H1 的表现应该会更好一些。因为那个到了1100安士流明的一个状态， 更高， 会更好一些。当然现在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较出乎我的意料了，即使是像很多光线干扰的右，就是屏幕的右下角的那个时间和那个汇率的那个信息栏，其实你也是能看得清楚的。 对、 啊、对对 对， 没问题， 对 啊，不用担心。 然后呢，这个产品我们再回溯一下它的之前的一些特性吧。除了讲到的，它是一个700安士流明的一个亮度，然后它有四通道光路，同时也是这个价位上唯一的一款1080p 的投影产品。然后呢，而且刚才这个 letter 也完了，它的扩展性很好，就是它可以接外置的设备， 普通家庭使用完全足够。 对，而且呢，后面有一个这个3.5英寸的这个音频 输 出口。 对， 你自己可能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买一个那种2.1的电脑音箱，效果也觉得还不错。就可以连个这个东西，其实也 OK 了。 没问题。 然后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的话，它里面预置了芒果 TV 和刚才看到了 爱奇艺果 啊，对，它叫银河奇异果，实际上就是爱奇艺。 对， 同时还可以在商店里面下载你想要的 APP。 对，其实刚才我没有讲到一个事情，因为我的手机没有联网，吉米是专门推出了一个 APP。叫做 手机端可以控制， 叫做 无屏助手。这个 APP 功能非常强大，不是说只是投屏或者而已。你像我这种人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 你是哪种人？ 就是我会把遥控器整丢啊。这个问题很要命。 对，但是手机不会丢。 对，怎么办呢？吉米的这个产品，如果你连接了之后，当然我现在没有连接哈，连接之后呢，能把你的手机触控板直接当成一个遥控器 啊， 就是我万一我遥控器找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们家有一天是那个遥控器从沙发缝里掉出去了，就很麻烦。这个我就会直接可以用它去进行一个遥控操作。再比如说，我有时候不想用这个手机，就是这个遥控器去操作，那我直接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头，我喜欢看什么片子，我直接在手机上选好，点击，它直接在上面播放了。 哦，所以我连 看一下无屏助手这样的一个界面是这样子啊， 我就连看屏幕的这个时间都省了，这是完全给手机操作。 对， 因为它就相当于用手机和它做一个联通这个 APP。 然后呢，包括说它可以选择，而且可能也能放歌，比如说我是连接的 WiFi 的状态，那它第二天有个音乐的状态。然后包括说它里发现那栏里头直接可以用手机把咱们常见的一些电视频道就直接投上去，你看到没有？大家爱看，比如说你爱看这个 CCTV 五啊，要看体育赛事啊，就直接投上去就好了。然后呢，中间有个应用， 应用内栏里头，你就可以去 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安装在这个吉米里边的。 对，你看很强的，你还包括 到 TV， 对，还包括很多的游戏也可以直接的去操作。 所以这 APP 相当于就将手机和这个 打通了， 他们同步在一起，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而且你像我们之前听到很多名词，比如什么 DLNA、AirPlay， 这个肯定很受很多苹果的用户，对，它也是支持这些东西的，就苹果的用户直接能投屏，直接投上去。比如说，甚至你想，我们想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的办公的商业场所也可以不用的传统投影机了？因为传统投影机你还得找个笔记本，现在的笔记本又很少有那种 VGA 的大接头， 对， 你还得买转接头。哎、这个产品呢，我直接 操 携带到办公室或者是会议室了， 直接用手机无线投屏投上去。它预装了一个应用叫 WPS 投影宝。这个东西就是能把 Word 文档、PPT、什么 Excel 直接投上去， 哇， 无线连接， 做成一个解读。 这上班族又可以解放一下自己的这个身手。 所以你发现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吗？没有。以前我们觉得那种大投影机是不是就是单位里头必须得配一个，要不然的话就不专业。其实你发现那种东西现在好像也没有这种无屏电视更 是这样的， 而且使用率也不见得就很高。 对，是这么一来，其实商务用途更加安全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带着文件在身上，或者你有的时候无法识别和耽误你的展示，耽误工作，现在就取消这个问题了。 你还得连接那么长的线， 对对， 现在笔记本上又很抠门，又不给你，要给你各种转接头，你还得花钱买转接头，对不 对？ 所以它只需要一根电源线就没了，其他啥都不用， 只要供着它亮着有电就行了。 嗯。 你看我们今天提供这个产品好像是不光是可以你哪怕是租的房子你可以随身携带或出去旅游，甚至你可以拿着它一体办公或休闲都可以用了， 没问题。 对， 我们来看几张这个高清大图吧，好不好？ 好， 之前我们拍到了几张非常非常美的这个美图，包括有遥控器的特写， 细节 的特写，包括接口的特写。刚刚如果您没有看得太清楚视频直播的话呢，这个图片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来看这个是遥控器的特写，上面最右边右上方第一个就是它的开关按钮了啊，一个黑黑的那个东西。再往下边第二个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语音助手这样 的 一个功能， 对， 按住它讲话，我要看《小时代》啊，我要看什么什么东西，马上给你播出来。我要看《甄嬛传》第八十集还没有出啊。哎，那下面还有这个方向键呢，此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有功能菜单键这个切换按钮， 对。 另外在方向键下边还有这个返回键跟主页键，在这个两个键下面是一个倾斜造型的音量加减或者是对焦加减这样一个键， 应该这应该是一个多功能键吧， 多功能键、对。然后在上面能看到也是机身上有那个就是音量的加减和那个能够快速的进行这种无线音乐播放的那个配对的按键。 太好了，你看啊，这是它的一个遥控器和按键方面的特写。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这个机身的接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刚刚我们看到背面有这个出风口， 对，上面 出风口左边其实有个电源开关，刚刚我们没有太注意， 就是开机用的。 对， 如果你不用遥控器开机，你也可以去那儿开机。 在手边的话啪一按就好了，很简单。 我其实一般我是喜欢开机器上主机上的开关的， 有仪式感。 对，有仪式感，而且还可以省遥控器。 为什么要省遥控器呢？ 为什么要省遥控器？ 我怕我摁坏了， 找不到了吗？ 上面找不到了，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那看、右边的接口啊，方便是下面是 HDMI 高清接口，下面是一个 USB， 然后再的右边呢上面是 3.5 接口，下面是电源的这个插口， 就是满足你的连接的所需求。因为之前前代产品其实Z 系列前代产品其实是两个 HDMI， 然后这一代其实变成了一个，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不够用。但我刚才讲了，它所有的都能通过你的手机投屏去实现了，连 PPT 连这个东西都能投屏实现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想的可能是我带越少的东西越好吧。 当然当然，而且像有 USB 也是，哪怕你没有网络环境，你说我有视频文件，我想就打发时间看看电影什么的。 而且它里面预置了有 WPS 投影宝，如果你里头 U 盘里头直接拷了 Word 和 Excel PPT 的话，能够直接打开你的 U 盘里的 PPT 的文件。 哇， 想到这点了吗？ 所以它其实攻克了， 太方便了， 它攻克了格式问题， 因为它里头 就 是个智能系统， 需要带电脑了。 因为你像平时这个会议室的环境不见得会有这个网络嘛，它可以直接插上 U 盘，咱就可以直接给这客户展示， 有文件就可以了，文件在手， 不用带一大笔记本跑过去，对不对？可能那笔记本有一会儿演示了还没电了， 对， 万一卡机了。 其实笔记本电脑一般取的功能，它就是要识别文件格式，然后打开它的作用。那我们现在有内置了这个程序，就可以解脱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个智能的系统。 对， 没错没错。 哎呀，真是什么都不用带， 方便我们的生活啊，真是哈， 什么都不用带， 真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正面这个光头的位置。 好， 哎，这个光，哎，这么看的很亮，要正面看的话要亮死了。 对，所以我们讲说有些厂商就会鸡贼，说我标所谓的光源亮度， 嗯， 但是我们讲光源亮度不是最后你看到的那个画面的亮度。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些这个吉米 Z6， 有很多网站的评测，就是就比较有趣哈，就是他们家的同样标称值的这个电视会比就无屏电视会比别家的有的时候在实测里头亮度要高一点， 嗯， 就是它会标的比较的保守。其实我觉得也是消费者来说比较负责，就是虽然大家看了觉得这个数值不高，就是不是特别的觉得，嗯，哎呀这个比别家都标八九百，你家就标了个七百，但是你看你看到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个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他们把产品做得好，获得的是口碑。那么看看来自于京东的用户们他们买到了以后的一些相关的评论怎么样， 好 不好？我们截了一些图，用户的真实评论是这样的呀，看不太清楚哈。 其实我比较关心这个环节，因为所有我买东西的情况下，我会关心先用上的这些用户他们的体验和感受。 你看很多朋友有提到几个事情，一是就是小巧，小巧是很多人很关注的，因为家里可能当时 省地儿， 对，省地儿也没有。 可能说 因为 就提到了租房问题， 对， 对， 是租房。 你看他是，你看他就提到了说 HES 的亮度高，但是 Z6 小巧，他是租房用户，他后来买了 Z6， 你发现没有？因为他觉得这个体型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省预算的，对吧？ 嗯 嗯，这是用户们的真实。下面还有晒图啊， 对， 这个在家里边，这个投影的还是很大的一个面积，这个 这个有它的整面墙这边看的，这应该比我们家投的面积要大， 要大得多。 下面这张， 而且很多人都非常积极的去晒这个图片啊。 对， 哎，再来看一下下面第二张的来自于京东这边的用户评论。这个哎，我觉得可能下边那个图片应该是一个 游戏动画， 哎， 动画片还是 互动动画片还是怎样？ 应该是个游戏， 而且这个面墙大了， 好大， 客厅一整面 墙，这个， 大了，它没有安电视机，然后直接拿那个无屏电视投过去。 看这个画面，好想配上那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 超级玛丽是吧？ 我现在要补充一个事情，刚才没有演示，因为我们现在这环境，我也没带，就是那个它支持这个产品支持 3D 的， 嗯， 哦， 就是它的在它的。就是它出厂的时候就会有个 3D 的测试片，它可以，因为一般知道 3D 型号其实是，大家如果看那个有线电视里头有个701频道，3D 实验频道是左右的，它能把那个信号合成一张， 对， 然后戴上一个这种配套的 3D 眼 镜，就能像电影院一样的看到一个是一个 3D 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机器是支持 3D 影片格式的文件的，对吧？ 支持，而且它里面带的那个爱奇艺的那个平台里头 也有 3D 的资源 片源，而且很多的片，我就必须要说现在视频网站真的资源很好， 太强大了， 它直接 3D 带杜比。 哎呦， 而且码率好像也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视频网站要高， 因为国内这些平台这些资源丰富的速度还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嗯， 对， 不过这个 3D 眼镜需要单独购买， 对， 不用担心，这种 3D 眼镜到时候咱们也会有惊喜出现。 对， 啊，对， 所有的惊喜都尽在周日。 对，当然本周日我们那个潮流梦工厂节目哈，还有特别多的一个惊喜的内容，当然苗山会在市集的单元当中跟朋友们分享到更多的精彩的，不能够再精彩， 对， 错过就会毁好几年。 为什么要放在周日？因为周日是我们整个潮流梦工厂的一个市集的板块，那这个板块也是不光是为大家搜索全世界的市集，嗯，同样我们自己就是个市集，嗯，那体现在哪儿呢？一定给大家淘实惠，实惠在哪儿呢？内容就是今天我们的内容了。 对对对， 只能说到这儿了， 不能再多说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这个该跑活了，是吧？来，那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啊，能够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自己的体验。当然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给我们做些相关的总结，好不好？ 嗯，当然在总结之前，我们还是要很负责任的来讲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网友们，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说了半天两个小时的，您听得我们嗨得不行的这样的这个视频节目啊，叫做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嗯， 包括后天有一些什么惊喜，都是要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为大家发送的。 对对对， 如果你想买的话，可能也哈不是难事儿 啊。对对对，没问题，那赶紧来给我们做总结啊。 好好， 一人一句。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我觉得应该在京东上头，因为京东直播也看得到咱们节目嘛， 对， 就直接去就是加 了 点 了 加了点什么配件，就把那个券用上，然后 就 去，就 是，这样 就去买了哈。它是3000档以下的第一款 1080p 全高清的产品，而且刚才看到亮度了，包括这有四光路的系统，整个色彩表现也非常好。然后呢，里面是有芒果 TV 加上这个爱奇艺的双平台的一个视频资源，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安装丰富的 app。 包括像哔哩哔哩这种二次元类你也可以去安装。然后呢它也是支持了这个百度的这个 Dual OS 的这套智能系统，所以说可以用这种语音的方式。至于像张超这样的非常喜欢玩游戏的或者是接一些其他设备的用户， 我挺推荐游戏玩家买一台，因为有了它你起码来说不用和老婆来抢电视、然后会有更大的屏幕游戏体验，这个我觉得非常。 可是你怎么能保证说老婆不跟你来抢这个，她要看剧？ 那不要紧，老婆喜欢再买一个呗。 哇，不贵，看到没有？ 他们俩，人家家卧室是白墙，你知道吗？一人守一面墙 啊，这倒可以啊， 一人守一面墙， 一人守一面墙。 然后包括刚才讲到了，说里面有个哈曼卡顿的扬声器，而且你也可以外接3.5的这个接口去做更好的东西。所以其实在3000档它其实不算一个很贵的价格上头，我觉得这款产品已经是一个非常均衡全面的，能够给你的卧室娱乐也好，客厅娱乐或者租房的用户升级你的营运娱乐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了。 没错，其实你看啊，很多的时候我想要借用一下微软的一句话，他们当时那个 Xbox One X 是吗？ 没有，他们当时叫做 Play Anywhere， 在任何的一个场景下进行玩，那么大好的一个主机屏幕小肯定不过瘾，接这个东西的话，我发现到时候肯定 Letter 会玩得更加开心一些。 对，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产品也是秉承的这种 play everywhere， 我其实今天已经感受到了体积之小、容量之大、功能之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件。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黄浩的总结，还要再听听看 Letter 的总结，还有最后的 30秒， 给你30秒时间吧。 我个人还是刚才那个想法，就是比较推荐游戏玩家买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它这个大屏的体验确实比家里的小电视来说会有更大的一些惊喜，然后加上它有运动补偿这个功能嘛，所以对一些运动场景的一些游戏来说会有更好的体验。 好， 总体来说还是 非常 比较 推 荐 的。 对， 谢谢拉特，也谢谢黄浩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精彩的内容哈。 也谢谢朋友们，我们开启了新的无屏新时代， 真的是 1080P 全新的时代，由我们来开启。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是小航， 我是苗山，咱们相约周日， 相约周日的拜拜各位，拜拜。 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